浅花迷人的攻势绚烂，节奏超快，要躲过这样的攻势，无敌醉俊朗的运动量显然也敌不了。这就导致叶修身边的陈果虽然是盯着他的屏幕，却又是很搞不清状况。虽然如此，但他却还是无比激动，因为他可以说唯一一个完全确认两者身份的人。叶修那自然不用多说，张家乐这绚丽的弹药师百花式打法已经引人生疑了，更何况叶修低声对浅花迷人说的话，游戏里除了浅花迷人没有人听得到，但就在叶修身边的陈果在凑过来的情况下却是听得很清楚。陈果不用再多问，就已经准准地猜到了这个人的身份。陈果顿时就沉浸在了兴奋当中，对于牧师后来招呼牧师然后过去和人肉搏的举动都顾不上鄙视了。张家乐这绝对也是大神级别的人物啊，从年代上来说，六年的职业生涯对于目前才只是第八赛季的荣耀职业联盟来说已算是相当的老资历，而六年里三进总决赛这样的成绩其实也是相当彪悍，这样的经历放眼整个联盟的一线大神其实也只有叶秋和王杰西两个人而已。但叶秋四进总决赛三次夺冠，王杰西三次决赛两次夺冠，张家乐三次决赛零次夺冠，这血淋淋的对比实在太让人黯然伤神了。尤其这三次败北的总决赛，张家乐的对手正好分别就是叶秋和王杰西，三人这一类比更加映衬的张家乐像是一个悲剧。于是在上赛季，也就是职业联盟第七赛季，张家乐所领的百花战队在总决赛中第二次败给王杰西所领的微草后，张家乐彻底心灰意冷了。在漫长的休假期后，冷不丁地宣布了退役的决定，以至于让百花战队都是措手不及。由于下休期的准备工作没有搞好，百花战队这赛季的成绩滑坡极其严重，只是在退步方面这赛季加势太抢眼球，才占去了不少本该是百花战队被数落的版面。不过百花战队的滑坡毕竟不像加势那么不可理喻，核心王牌突然退役，核心角色没人上位，战队突遭这样的变故，下滑是难免的。但能三进总决赛的战队毕竟不凡，百花战队的二年级新秀唐昊在本赛季强势崛起，奈何几队的王牌角色在赶鸭子上架的邹元手上实在有失水准，而唐昊本身出色，手底下的流氓账号却不是一个足够的王牌，百花战队的成绩终究还是比较飘摇。这种时候自然有很多人在想，如果张家乐还在，拥有核心王牌百花缭乱，再赋予强势唐昊，百花本赛季无疑将更具竞争力。刻薄的家伙纷纷吐槽张家乐不愧是荣耀史上的头号苦逼大神，熬了这么多年无法忍受退役了，结果队里立刻涌出来个强力帮手，本来最有可能夺冠的一年却被他森森错过了。不过更多的还是替张家乐感到惋惜的后道人，从上赛季总决赛时依旧绚烂的百花缭乱来看，张家乐还没老到需要退役，只是多年的奋斗无法得到期望的回报，他的人虽未老，心却被磨老了，心灰意冷，不打招呼就突然退役，冲动的有些不负责任。有关张家乐的话题持续了也有一个赛季，就算百花战队有了唐昊的强势崛起，也无法冲淡百花粉丝对张家乐的追忆。全明星周末新秀挑战赛上，唐昊张扬的以下课上，赛后就有人说这可能是被百花方面总是在议论他们已经退役的队长，结果把这新人给刺激疯了， 着急上位到走火入魔。仔细想想，这样解释这件事未免有些牵强，但唐昊心中是否有什么微词，却也确实难说。一个战队新上位的大神，结果耳边听到的都是大家在念叨之前那位的好，心里会是什么感想？要知道，唐昊大神的只是他的技术，论年纪他不过是2年级新秀，今年才满18，正是最容易骄傲的年纪，能指望这样的年轻人有多成熟淡定吗？百花战队本赛季的种种都是因为张家乐的退役而起，他是走得挺干脆，但他心里真就甘心吗？如果真的再有一个机会，他是不是又会再回来？这赛季有了唐昊的崛起，百花战队的粉丝群中呼吁请回张家乐的呼声就一直很大。而现在，网游里赫然出现了张家乐的弹药师，结合之前相遇未琛的事件，陈果一下子就兴奋了。对于他们这个从头开始的战队，陈果心中显然有些忐忑的。而现在又有这么一个强劲的大神级人物出现在面前，陈果能不亢奋吗？他迫切期待着未琛事件的重演。 你跑到霸气雄图卧底就是为了这个吗？ 陈果激动的语调都在颤抖。 哪个？ 叶修却是纳闷。 他，张家乐。 陈果指叶修屏幕上闪过一瞬的浅花迷人的身影。大神之间的对决，看第一视角，陈果又有些晕。 我为了找到张家乐，跑到霸气雄图公会卧底。你给我分析一下这当中的逻辑关系。 叶修很是无奈地说着。 不是吗？ 陈果疑惑。 当然不是了，这纯属巧合呀。要知道他在这里，我这个样子来，那不是故意找死吗？ 叶修说。 你什么样子啊？ 就我现在这身装备，还没工会，插着160的自由属性点。 你的意思是说你打不过他？ 我刚才已经挂了一次了，难道你还没看到？ 我以为那是你卑鄙的战术。 哪有这样的战术啊？死一下复活也扣经验啊，现在是满级，经验一扣就掉属性了。 这么说来，你现在更悲剧了。 没见我刚才都叫牧师帮忙了吗？哎，你到底都在看什么呀？ 我。 陈国彻底语塞了，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叶修的无敌醉俊朗挂掉。叶修呼叫牧师帮忙的原因竟然只是打不过，这么朴实无华。他一直在很深度的思考以上行为究竟暗藏了什么无耻的阴谋，真相实在是让他哑口无言。打不过就死了，打不过就叫人，你妈多合逻辑的事儿啊。但发生在叶修身上却被陈国当作最不合逻辑的事情，连一秒都没有去想。陈国这还在发愣呢，结果叶修这边又是很没风度的在叫了。 有没有帮手的呀？ 现在陈国是真的知道了，这不是阴谋，这不是垃圾话，这不是圈套，这是真的打不过了再叫救命。叶修的无敌醉俊朗虽然抢了张家乐这边一愣神的破绽，发动了一波反击，但正如他对陈国所说，他在角色上劣势太大，装备虽然是蒋游提供，但也就是比他原来那套过时的好些，远不如浅花迷人那一身。这个不如并不只是指数据，无敌醉俊朗这边是蒋游随便就给了一身套装，而浅花迷人那显然是张家乐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和风格精心搭配出来的。就好比两个打架的人，一边用的家伙只是随便捡了块砖凑合，另一边却是自己很趁手的武器。再其次就是160点的属性差距，由于无敌醉俊朗没工会，所以没有，浅花迷人却是挂靠在百花工会之下。就这两点劣势， 就已经足够了。眼下的对手不是神之领域的任何玩家，叶修可以越着急就虐。这是和他同档次的职业大神，打总决赛的经历都只比他少一次而已。别说普通玩家了，就是魏琛哥现在也和张家乐不是一个层面的。于是抢到破绽的叶修也只让无敌醉俊朗威风了一会儿，张家乐却是不慌不忙的就依靠他显而易见的两点优势给扳回了局面。于是迫不得已，叶修又求教援助了。但这次百花公会的人却是再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在认出张家乐的身份后，维护这场战斗的信念已经超过了抢 BOSS。 爆了他！ 在听到叶修又在呼救后，百花公会的玩家很是兴奋的又是一波欢呼加油。张家乐也好像回到了比赛场上一般，在粉丝的加油声中攻势连连。 我说干嘛这么认真啊？ 叶修一边操作无敌醉俊郎努力周旋寻觅可乘之机，一边说着。 我看你也不怎么放松啊。 张家乐终于也是说话了。 那必须的，我志在重组战队杀回联盟，当然要认真了，我这可是在办正经事儿啊，你要虐菜找优越感换哪儿不行啊，赶紧假装掉线。 叶修说。 你刚不是说虐菜没有优越感吗？我看虐虐你还是不错的。 张家乐说。 我在办正经事儿，没工夫陪你瞎闹。 你不打算放弃吗？ 我为什么要放弃啊？ 该有的你不是都拥有了，你在执着什么？ 哼，冠军这东西我没听说过会有人嫌多的。 哼，你还想夺冠？ 夺冠的感觉是会让人上瘾的，我真的有些怀念这种感觉了。 靠！ 张家乐郁闷，明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这家伙还和自己谈什么夺冠的感觉，根本就是伤口上撒盐嘛。 我完全不觉得自己已经到了退出的时候，只要还有一线的机会，我就永远不会退出，哪怕多一天也好。 大哥，你现在也在退役中好不好？ 奋斗并不只是局限于职业联盟中啊，这里也同样是荣耀，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开始的地方。